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呀，我们继续为听众朋友带来盘点这样的一个内容，回顾过去的2017年，让我们能够在2018年啊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更好。那今天我们要盘点的是什么内容呢？我们要盘点的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一些大事。先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他呢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我国著名的疾控专家庞星火庞主任。你好，庞主任。 主持人好，大家好。 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庞主任一年当中，不论是在电视啊、广播呀，还是在什么媒体，跟大家见面的机会特别多。 对，因为是管传染病嘛，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传染病的疫情。 而且呀，这一年四季传染病的重点也不太一样，其实每一年啊也有不同的重点。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过去的这2017年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做一些介绍。一方面啊是普及疾控常识，讲解健康知识，另外一方面也是为大家今后的生活提个醒，做好疾病防控，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快乐的度过每一天。说到了2017年，其实2017年好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还没预防完呢，那个又出来了，那到底哪些是重点呢？ 就像主持人说的是，这个传染病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季节，它是那个不一样的。像夏天啊，就是肠道传染病高发；那么冬天啊，就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那我们今年呢，我想在这里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几个重点传染病。一个就是这个诺如病毒，可能前一段经常往我们耳朵里灌了，正是诺如病毒的这个疫情，这个传染病。还有一个就是手足口病，这些年一直都是比较高的一个手足口病。还有就是我们的流感。大家最近也是正在高发的，就是还有一个流感的疫情，我想跟大家重点介绍这么几个传染病。 庞主任，您刚才谈到了这样的几种啊疾病，其实说陌生大家也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呀、啊、要说熟悉，这样的一些疾病好几年之前啊其实就开始提醒了，为什么会在2017年又作为重点跟大家来做相关的介绍呢？ 比如说这个诺如病毒引起的这种传染病哈，诺如病毒这个、这些年呢诺如病毒就比较活跃，有点像我们流感似的，它这几年变异的挺多，变异的频率也挺快。2017年的诺如病毒呢跟以往不太一样，因为它这个从去年的10月份就从16年10月份它有一个变异，它是一个重组的病毒，变成了一个新的病毒，那么所以呢就很多人就易感了。一般是一旦变异的就等于是一个新的病原体，那么大家对这个都没有抗体，所以都易感了。所以2017年的诺如病毒的疫情非常的高，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前几年的一个10倍或者9倍、哦、那么现在它有一点下降了，就是这个是因为诺如病毒的病毒变异了。从16年的10月份变异株就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易感，那么这个是因为病毒变异了。所以我们17年的时候我们的诺如病毒应该说是一个流行的状态，所有的曲线都有发生，应该是所有的曲线都有发生、嗯、但是它比较幸运的是就是我们主要是以儿童比较多，特别是我们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所发生的这种聚集性疫情非常的高，涉及了病例也很多，大概我们大概有疫情有能有600多起的这个聚集性的疫情、哦、大大小小的啊，主要还是在集中在我们的孩子身上，那么这是病毒本身特点造成的，当然也有成人，也有一些这个集体单位也有因为发生的，因为这个诺如病毒比较 比较麻烦的是，因为它是多种途径传播的。 嗯， 一个是呢，它的主要的症状是呕吐、腹泻。 对， 是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它不是很重。他就有点开始有点像还有一些流感一样的症状，就浑身不舒服啊，还有的人有一些发烧啊都有，但是以呕吐腹泻为主要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呕吐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在学校或幼儿园小孩子呕吐了，周围的孩子就会帮他拍拍啊什么的。哎，这个时候他因为是有一个传播途径是气溶胶传播，就呕吐物的这个喷出来以后，周围如果有孩子在周围就会被传染，他非常容易被传染，就是特别容易造成这种传播，主要是因为它传播渠道传播的途径很多，就很容易实现，但控制起来又很难。一个这是气溶胶，还有就是接触了一些呕吐物啊排泄物，就小孩如果没有擦干净，或者是我们老师那个卫生老师没有处理好这种呕吐物，包括一些那个粪便啊没有处理好，厕所的卫生间的没有处理好，我们其他孩子去了以后接触了这种排泄物以后被污染，病毒污染的排泄物也容易被传播。所以它传播的渠道很多，就很难控制。那么这个现在还有一个麻烦呢，它又没有疫苗，现在没有疫苗，所以它控制起来很难，就非常容易造成传播。它发生的季节呢，主要是在它喜欢冷的季节 啊，偏冷 一点，哎，对，冬天。所以现在，因为我们上半年特别的多，2007年的上半年很多，很多学校、幼儿园啊，小孩子都中了招了，所以呢，这诺如病毒也是我们2017年非常重点的防控的一个传染病。现在呢，是总体来讲应该是一个五倍多，是前一年的五倍多，就是稍微有所下降，因为上半年强度足够强了，有很多人都得了，所以有一些抗体，有一些抵抗力了。那么所以下半年呢，疫情稍微趋缓一些，但还是跟往年是一个上升的一个态势。 庞主任，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诺如病毒啊，其实谈到诺如病毒，我也说了有一些朋友不太陌生，因为家里有小朋友的就会知道，这诺如病毒一旦感染了以后，拉肚子呀、呕吐什么的，看着孩子也挺难受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诺如病毒的感染啊，为什么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消化道的感染啊有这么大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平常要拉肚子，肯定一般都是夏天比较多。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每年天暖和以后啊才会有那种肠道门诊。那为什么诺如病毒啊，它的症状其实也是拉肚子，其实有一些肠道门诊的患者他们也会呕吐啊，他们两个症状都比较一样，可是它的发病为什么和一般的这种肠道啊这种肠胃炎的情况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就我刚才说，它因为传播途径太多了，又很容易实现。你像那个痢疾啊，那都是粪口途径，只有这么一个途径，就是接触了一些这个粪便以后哈，不慎被污染以后，就是被传染，吃到这个污染的东西。而这个呢，就是又有呼吸道的，就是这种气溶胶的这种传播，又有接触传播，就它的传播途径很多，尤其是在集体的这种单位，幼儿园呀、学校啊，你看他们小孩非常密切的接触。 对， 那么一旦一个孩子有了，他怎么，你说他洗手做得到特别彻底的去洗手，而且很勤的去洗手，而且那么多孩子，老师也看不过来嘛，就是所以这种它的传播途径很多，很容易实现。所以就是比那个肠道普通的肠道传染病要很多，发病很高。 对，也就是说一般的肠道传染病啊，也就是在天气暖和的时候才会有发病，而诺如病毒啊，真的可以说是一年四季啊都会有发病。 差不多去年2017年我们真是一年四季都，就是只不过就是有高的有低的，但一年都没有停下来。 还有一点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诺如病毒啊，那么它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早期的症状，因为诺如病毒的传染的途径很多啊，真的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所以呢，我想啊，最好是如果你已经是诺如病毒的这样的一个小患者了，那就不要再和这个大家做一个更大面积的接触了。那有没有一些早期的症状提醒家长朋友，哎，这个小朋友可能是诺如病毒感染的肠胃炎了，就不要再去公共场所了，比如幼儿园也好呀，或者说外出啊都要尽量的少一些。 最主要的症状它最多的哈，最主要的是呕吐。 啊，主要是呕吐要比腹泻的病症状多一些。 嗯， 其实特别早，有的时候这小孩打蔫儿，像一些感冒的症状，其实我们家长还识别不出来，但一旦有呕吐了，我们就应该警惕了。所以为什么老强调学校啊、托幼园所要加强晨午检，要注意观察孩子的身体状况，就是这个原因。 哦，我们也特别说到了，刚才庞总也谈到了，如果是诺如病毒感染的小朋友啊，一定要加强这个隔离。那在家庭护理当中有没有什么要点啊提醒给家长朋友呢？ 这其实啊，就真不建议家长动不动就带孩子跑医院去哈，医院有各种的其他的患者，容易交叉感染，而且这样老带孩子去跑医院也对孩子也没有什么身体也没有什么好处，家长也很忙。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呢，他有这样的症状以后呢，我们就注意孩子的休息，还有吃一些饮食上要清淡了，就这时候一定要清淡了，让他胃肠道休息。啊，因为他主要是这种胃肠道的这种反应，所以要让他多休息，注意观察孩子的一些症状的一些变化，其实对症治疗就可以。嗯，因为他这是病毒感染，所以不建议上来就上消炎药或是吃这些药，我们先，因为他一般两三天就自然就好了。 哎，其实啊，谈到小朋友得病啊，很多家长朋友啊，并不是担心说小朋友病了这几天怎么照顾他，而是担心如果好了以后会不会落下什么毛病。诺如病毒痊愈以后啊，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 他真的症状也不是很重很轻，大部分啊，我觉得个别孩子可能会转一些症合并一些重症，但一般都是很轻的，两三天就好了，所以大家也家长也不用特别担心。再有一个呢，注意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孩子勤洗手，我们也要注意，护理他的人也要注意勤洗手，另外对他用过的用具呢，我们也还是要注意消毒，还有就他的卫生间，这个时候卫生间的消毒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市场上都有卖那种84消毒液，那种消毒液就按照他的配比去配就行了，就注意这些。另外室内的空气啊，注意要流通，定期的来开窗通风，还有增减衣物，因为这时候他抵抗力下降了，不要在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再有一些这个发热症状会加重或什么的。 谈到诺如病毒啊，还有一点啊，其实也是家长朋友比较关注的，为什么小朋友得了这个诺如病毒的小患者比较多，而成年人比较少？我想一方面当然是成年人，比如说我们控制卫生啊，比小朋友要好一些，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诺如病毒就容易在小朋友身上发作的？ 对了，你说的是后边最后这一点，是因为他对小孩最容易，主要是易感，小孩比大人易感。其实这个时候还得提醒家长，我们家长有时候是带病毒但他不发病，回去就抱孩子，就根本就不洗手，把孩子要他一接触了这个病毒，他是容易发病的。 哎呀，这个新年的假期啊，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很快春节假期就要来临了。所以也特别提醒家长朋友，如果这一阶段啊，带孩子外出玩的话，您一定要做好您个人的卫生的这个防护措施。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您也好，想着病从口入，然后勤洗手，然后减少和这种比如说呕吐物呀，或者说不太干净的东西接触的机会，这样才能保证您一年身体健康。 没错，这个特别提醒带孩子去玩哈，要会跟其他小朋友有接触，比如说玩那大型玩具游戏那些游戏，会接触一些他那个玩具，就是咱们大商场不都有这个吗？我觉得他们的消毒不会是特别的彻底，所以他玩可以，回来就给他洗手啊，吃东西前要洗手，就是注意这些洗手的这个时间和频次，因为这个时候在传染病高发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特别要注意。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呢要来盘点2017年的北京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重点。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诺如病毒，一年四季其实都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一点。谈到一年四季都要注意的，而且是小朋友特别要关注的啊，还有另外一种疾病。节目的一开始啊，庞星火庞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手足口病。哎，说到了手足口病啊，庞主任，我来跟您说一说啊，有一些家长朋友他们是这样的看法，他们说不就是一个小疹子吗？啊，就是孩子得完了以后，三两天就没事了，为什么也是咱们疾控的一个重点呢？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说，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庞主任， 啊，手足口病呢也是一个传染病，也是最喜欢小朋友的。 嗯， 对，五岁以下孩子是多发的，能够占到80%多，甚至于90%都是小孩，都是小朋友得。小朋友得主要是因为这个手足口病啊，它的这个引起的病原多。 嗯 啊，有伊维七，可能大家听过哈，老听说这个手足口病引起由伊维七病毒引起的，还有口撒切 A16、口撒切 A6 啊什么，有很多种病毒都可以引起手足口病。手足口病呢，就是就像您说的，看起来它仅仅是出个疹子，有的有点发热，孩子有点发蔫哈，但是其实三岁以下的孩子，有些孩子还是特别容易转成重症。重症的时候还是挺重的，甚至于脑膜炎啊，这个脑炎啊什么，还是会引起挺严重的一些并发症。所以我们还家长应该不要太大意，但是大部分都是轻症的。 嗯， 大部分也是跟诺如病毒一样，也是大部分，它虽然这个发病很高，容易得，但是它也不是，就是大部分都一般都是就是比较轻症的一些症状。那么一些这个手足口嘛，就出疹子啊，有发热啊，孩子不愿意吃东西啊，啊，就是这样一些症状。但是呢，它也是跟诺如病毒很像，它的传播途径很多，也是很难控制。手足口病呢又没有疫苗，唯一有一个疫苗就是伊维七，是我们国家刚生产出来的这个疫苗，它是可以预防，就是伊维七病毒引起的这个手足口容易引起重症，所以我们这个是国家很重视啊，生产企业就研发了这个疫苗，所以现在我们好在有这个伊维七的疫苗可以防重症发生的这种，当然其他也可能有。另外2017年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手足口病是下降的。是比前一年，比16年是下降了，下降了30%多。这是我们因为这个手足口病呢，也是每个这个在流行季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年份，它也是波动，是有波动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我们17年是赶上了就是比较低的一个年份，所以呢17年呢我们手足口病总体是下降的。虽然是我们小朋友多，但是发病期疫情呢比16年要是成一个下降的趋势。 是不是也是因为手足口病啊，很多家长朋友都说了，说这小孩只要得过一次以后基本上不会再得第二次，也是因为某一年高峰期过了，都已经大家有免疫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有免疫力的这个情况存在，肯定是有这样的。但是因为它病毒很多嘛，它还是容易产生。这主要是这个手足口病病毒本身引起的，就是这种波动，就是不同年份有一个波动水平。主要是其实跟您说的是一样的，也有一个积累的一个人群的那个易感人群。它可能头一年高了，他就很多人有这种抵抗力啊，得过了嘛，他就有抵抗力。那么尤其是同样的病毒引起的，同一个病毒引起的，它是有免疫力的，但是它有多长时间，我们也在逐渐的去观察当中。 所以有的家长说啊，我们家孩子已经得过这手足口病了，以后不会再得了，这一点还是有待。 对，第二年有可能还得，他会会。由其他的引起手足口病毒，因为刚才说过手足口引起手足口的病毒很多嘛，它是一种一组肠道病毒，所以它可能会有其他引起的，比如说我们2017年就是疱疹性咽颊炎，可能您听过哈， 对对对， 这其实也是手足口的病的一种，它就是由 A6 病毒这个引起的，是由一个手足口病毒另一种病毒引起的，只不过它的症状有一点不太像。所以呢，而且呢，就是比那个就是我们 儿童其他的那个像 COSA1A16EV7 引起的那个手足口病的原水，最近几年像疱疹炎、咽颈炎还是有一点上升的趋势，但是去年还可以，去年总体是一个下降的，总体手足口病下降，而且也是儿童为主。 庞主任，说到了这个诺如病毒啊，还有手足口病，家长朋友已经是还算比较熟悉啊。但您刚才又说到了一个新的疾病啊，其实也是在2017年引起了很多的小朋友的这个疾病的这个疱疹性咽颊炎啊，给我们家长朋友来普及一下知识吧。咱们做一个知识点的回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它有什么样的危害，那么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呢？这其实也是很多朋友都担心的一些问题。 疱疹性咽颊炎也是一种肠道病毒引起的，那么它其实也是手足口病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只不过就是它的出疹的部位是在咽喉部位 啊， 就嗓子疼，还有一些有的个别的还有一点小溃疡，主要是嗓子这个咽喉部的有一些疹子，还有呢它就是发热，它有发热一样，也有发热啊，有的人也有这个腹泻的一些症状，而且它有点像感冒，有点像感冒，有的人发热哈，所以呢，而且这个传染性也挺强的。那我曾经处理过一个疫情，大概有90多个病例，一个学校，就是疱疹性咽炎，这是一个中学，所以呢，就是它的传染性呢，也是这个通过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还有这个粪口途径 啊， 手不洗干净，被那个病毒污染了这个表面，完了你又接触以后，这个不小心吃到口腔里引起的这种疱疹性咽颊炎，它也是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其实它是由病毒引起的，一般症状不是很重，有的症状有重，但是主要大部分症状不是很重，也是两三天就会好。 我再提一个很多家长朋友的疑问啊，您看刚才咱们说到了手足口病，很多家长朋友都认为了只要小孩得过一次以后终身就不再得了，但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庞主任特别提醒家长朋友，您这个看法是片面的，有可能患者会反复的感染，但是对于咱们前面说到的诺如病毒啊，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疱疹性的咽颊炎啊，很多家长朋友就会认为说怎么刚得完又得了，三种都是由于病毒引起的啊，儿童易患多发的传染病，分别是诺如病毒、手足口，还有这个疱疹性咽颊炎啊。为什么都是自限性的疾病，然后治好了以后其实对孩子也没有什么影响的疾病啊，给家长的感受区别这么大呢？ 其实感受大的主要是就觉得在集体的幼儿园啊、学校啊老被得，老听，经常你们听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学校得手足口了，那个对学校得诺如病毒了，被停班啦，停课啦，可能感受比较多，就可能他的脑子里灌输的都是这些，就是怎么老有这种疫情，就是刚才说这个我们讲这疱疹性咽颊炎，它也是由不同的肠道病毒引起的，它表现形式是在咽颊部出现疱疹，完手足口是手足屁股。对，它就是部位不同，部位不同都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一种疾病，传染病。 其实我觉得也像前面庞主任谈到的，就是有一些病毒，咱们刚才说到诺如病毒了，它变异了，那你可能对那种病毒你有一点点的这个免疫力了，但是它变异以后它又变成了一个新的病毒， 对你就没有免疫力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传染病，会大家感觉啊怎么又得了又得了，其实是不同的病毒造成的不同的疾病了。 对对对，是这样。你看我们去处理情形啊，这学校跟我们反映说我们有多少多少疱疹性咽颊炎，有多少多少手足口，其实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它只不过诊断的根据它的表现形式症状诊断的是不一样，他到医院就给他诊断手足口了，那个给诊断疱疹性咽颊炎了，这根据医生的这个诊断不同，所以他以为是不同的一个疾病，其实是这个一般这一个班或者这个学校引起的小范围引起的，一般就是一种病毒引起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不论是诺如病毒也好，还是这个疱疹性咽颊炎，还是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手足口啊，如果是做好卫生防护工作，被传染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吧。 太对了，是这样。 主要是一个卫生习惯的问题。你卫生习惯就是什么时候洗手，怎么洗手，我就特别建议家长从小给孩子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些习惯养成以后，还有就是学校的那种卫生制度啊，晨午检的卫生制度，还有那种消毒的那些制度做好了以后，真的是会减少疾病的发生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疾控专家，来自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和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过去的2017年北京疾控方面的一些重点。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 从北高乐出情话，北风浓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渡过窗，心事我了然，君子上奏比之子各一半，釉色绚烂是你涂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星球的命运。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呢，我们安排的是2017年北京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盘点，嘉宾朋友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我国著名的疾控专家庞星火庞主任。前面呢，我们是说了几种啊，小朋友容易得的病，比如说诺如病毒、手足口，还有疱疹性咽颊炎。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让很多朋友都觉得特别闹心的那个禽流感了。这去年确实不少成年朋友觉得这个事儿，吃不吃鸡肉啊，去菜市场活禽肯定是不能买了，这死的吃了安全不安全的，很多朋友其实都挺揪心的。关于这一点啊，庞主任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禽流感特别是 H79 哈，大家还在记着，我们17年同样也是重点预防的一个传染病。那么17年好在是9月份以后我们没有发生这种人感染的 H79 这个病例了，报告了。那么这一方面呢，可能是我们这个意识提升了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农业部门给那个禽打了疫苗了、所以我们也在看哈，到底是什么这个现象很好啊，就9月份以后没有禽的这个人 H79 的病例的报告，但是我们也不能放松，因为我们在外环境监测当中还是检测到了这样的病毒、H7 的什么 H5 的这种禽的这种病毒。所以呢，我们禽流感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 H79 吧，这个特点是对禽感染它是低致病、这个禽啊没事，它带毒它没有表现出不好来。 H5N1 呢是禽高致病，它这个禽就死掉了，那么我们养殖人员就很快能够发现啊，是这可能这个禽感染了这个禽流感了，就会把它给识别出来。而这个 H79 呢，这禽是低致病，它就还在那儿正常的活动，所以它辨别不出来。但是我们人接触了这个，它被这个禽被 H79 感染的这个禽以后呢，我们人如果处理不当的话，我们人会得病，而人得了 H79 这个病例是高致病的、大概致死率还是挺高的、我们现在一旦得了，你看我们经常听到都是一些重症病例，一旦报上来都是比较重的，都需要抢救啊，甚至于啊都是挺重的病例，大概病死率还在30%-40%呢，还是挺高的。 也是比较危险的一种疾病、 对，所以还是是由这我们现在判断还是由禽传染给我们人。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候鸟迁徙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疾控中心其实反复的谈到，就大家首先不要去捕捉这个野生鸟类，当然是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要求。其实除此以外，为了我们的健康，也要少接触那些野生的鸟类，有可能就把这个禽流感传染给您了。 对，尤其是在外面，这个现在旅游的非常时尚啊，也越来越多了，碰见那个死禽呐、死这个鸟啊，死千万不要去捡食它。你可以，我觉得有这样意识可以报告这个动监部门，可以去报告说这儿有异常的死亡哈、这我觉得可以有这个意识，但你自己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去碰它。还有一个呢，就是活禽，我一直在讲活禽，就刚才我跟您说的，就是跟听众朋友也说 H79 是活，这个对禽是低致病，它表现不出来，那么对人高致病，所以我们就，而且是这个活禽啊，如果是你是带着毒的话，我们就去处理它，去宰杀，没有在防护情况下，那么还有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不太注意。还有就是其实这些病禽呢，我们大型的养殖场它的检疫很强，检疫制度也很好，而我们小商小贩，就这流动商贩，买养的这种活禽呢，因为它的检疫还不够那么全，不够 完 规范，对，所以它很容易被感染。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有这样的，因为买了流动商贩的活禽，特别是从外省哈买过来，卖给我们村里的一些人哈，就我们今年，发生的2007年发生的主要还是那个农村。 农村的这个居民朋友多一些，嗯，而且是农村的一些禽的养殖户，这些人发病的多，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些人我们尤其要提醒。 说到宰杀活禽的事情啊，可能大家还会有一点的疏忽，大家去农家乐，尤其是春节快要到了，不少朋友又想去农家乐啊，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呀，啊，还有新鲜的这个肉类啊，这个时候那儿也会出现一些活禽啊。关于这样的一些活禽啊，庞主任您认为我们大家应该怎么去处理和对待？ 我觉得这种散养户的活禽我们还是要注意，所以在宰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远离宰杀现场，那么你最好不要参与宰杀的这个过程。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家里买那个生的那个禽肉的时候要注意生熟分开，那么处理完了以后要把案板呀，它的容器要给它消毒好洗好，嗯，这个是我其实建议我们要注意这些环节。 这些食物啊经过充分的加热煮熟以后，是不是就不再具有， 对，可以把禽流感病毒会给它杀死 啊，哦，不再具有传染性了，所以这一点也是告诉大家可以放下心来的。 对，要吃熟的， 嗯， 对，要到正规的这种超市去买这种一个生禽。 谈到了禽流感啊，其实还有一些提醒要带给大家，毕竟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传染病。一方面啊，如果您感觉到您周围的朋友有可能啊，或者说您自己有可能是禽流感的患者的话，要赶快去看病，还要跟医生说病史。其实另外一方面，上报疾控部门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没错，现在就是禽流感呢，我们也是应该早发现早治疗，就不会变成重症甚至于死亡。所以呢，这个里头要特别提醒的是我们居民朋友，就是一个是养禽户，因为还是由禽传到人嘛，你只有接触了你才能可能，所以养禽户或接触到这种禽的时候，一旦发现有身体不适的时候，要告诉医生你近期的接触史，让他能够帮助你诊断，一个能够想到哟是不是会是禽流感。再一个就是要观察禽的一个身体状况啊，看他一旦有异常情况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要及时向动物部门报告。另外呢，我们在处理这个禽的时候，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而且不能随意的丢弃， 嗯， 这是最忌讳的。因为我们在处理禽流感疫情的时候，发现就是这个有禽流感病例的家庭哈，他发现鸡有死亡，他就随便丢到街上的那个垃圾桶里了，这是最不应该的啊，因为你这个有死禽的情况下，这个死禽肯定就是有病了，它身上会带着一些病原，所以容易还把环境给污染了，还别人不小心捡食了，还容易造成别人的这种疾病。所以禽流感也是我们一直要注意的一个传染病。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啊。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2017年啊，北京的疾控重点的盘点啊，有一种疾病，我觉得从2017年的1月份一直说到2017年的12月份，很多朋友到现在还在听到呢，说2018年我们还要注意，这就是流感。 因为流感病毒本身的这么一个特点哈，和它的季节性，因为流感病毒太爱变异了， 嗯， 所以每年呢，这个病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传染病， 嗯， 而且是居民朋友是一个高发的，大家都非常易感容易得的一个传染病。它一般呢，这个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它是每年的我们北京哈，每年的监测，以往的监测数据显示，就是每年从十月份甚至是九月份， 头年的十月份九月份开始哈， 嗯，头一年的九月份十月份，像2017年其实从九月份就开始高了流感， 嗯， 所以呢就开始慢慢的攀升，那么一般是到这个十二月份到次一年的一月份， 嗯， 是我们的流感的这个流行季和发病的一个最高峰，那么一般要从一月份一直持续到二月份三月份，所以现在2018年的这时候北京正是一个流感的高峰。 挠发剂。那么因为它是由这个流感病毒引起，流感病毒有很多种，一种是甲型流感病毒，甲型流感病毒有两个，一个是比较多常见的哈，季节性流感病毒，一个是甲型H1N1， 就我们大家记忆犹新的甲流，就是09年那个甲流，还有一个就是 H3N2， 就是甲三，这是甲型，还有一种是乙型流感病毒，这里有两个系，一个是维克多利亚系，一个是亚马嘎达系，所以乙型有两种，那么这两种这个流感病毒特别容易引起人的这种传播和流行，是这样，因为而且呢，比较这个，因为流感病毒本身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有一个就是季节高峰，而且是不同的年，这个流行的波动水平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16年呢，就没有像2017年的这么高峰，而且2017年到那个17年底的时候，12月份一下就上升的速度特别快，比我们16年那个流行季要上升了很多。所以呢，这就是流感它不同年份之间有一个正常的波动水平，所以大家也不用很恐慌。又有的说，这个是不是变异了？是不是 SARS 又来了？就是很，所以呢，它的表现呢，也就是发高烧， 对， 肌肉痛。还有就是那个浑身没劲儿，什么的都是这样的。我们最老百姓最说的就是干烧啊，就是因为它是病毒。那么跟我们普通感冒不一样，普通感冒就是一些卡痰症状非常的重，而这个呢，就是你看它干烧。17年的一个这个流感的不太一样的是，17年的从9月份、10月份那会儿是甲三引起的，H3N2。到我们到年底就开始转成乙型的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直持续到我们的1月份，现在还是一个乙型流感病毒为主的流行株，但是是三种病毒同时存在，共同流行。 刚才呀，庞学国主任一提到毒株，我都知道不少朋友其实他们会有疑问。我们每年呀都会去打这个流感疫苗，而且北京市政府还为一些特殊人群啊提供了免费的接种。但是每年的这样的一个疫苗的啊，其实它针对的毒株不太一样，所以现在就有问题了。很多朋友都是在头一年的10月份、11月份打第二年的流感疫苗的这个预防针。那我们这两年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范围传播的毒株，是不是已经正好在我们的疫苗同年接种的那个疫苗的预防的范围之内了呢？这是很多朋友都想问的一个问题。 我刚才说，就是流感病毒本身特别容易变异，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毒株哈，有乙型，有甲型，而且甲型里也有很多种。它是这些毒株老在变，就是我们在这个16年的10月份哈，或者16年的那个流行季的时候，就是甲三为主。我们到17年到9月份以后，就变成这个乙型为主了，就从甲三要变成乙型，它是要不断的去变化，而且是不同的年，甚至于不同的地区，这种型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美国那边嘛，就是以甲三为主，而我们现在中国这边是以乙型为主。另外是不同，刚才说过不同的时段还不一样。我现在呢，我们就看着逐渐的甲型 H1 开始增多了，又可能会以后就会，是不是就会变成甲流为主了呢？说它是因为这个病毒本身老在变，所以我们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年年都要打。这个流感疫苗的成分是怎么确定？它这里有三个成分，一个是甲型流感病毒，就是甲型 H1 甲型 H3N2， 还有就是乙型的这个流感病毒的里的每年，或者是乙型维克多利亚，或者乙型亚马嘎塔，就是 BYBV， 它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些个流感病毒是怎么，这个流感疫苗的毒株成分是怎么确定的呢？是头一年由我们世卫组织这个全球的流感，这个研究流感病毒和检测流感病毒的，或者监测流感病毒的这些实验室，他收集他的一些数据，完了经过这种综合的技术判断和预测分析完以后，收集这些数据，包括病人的数据，包括病源的一些数据，来综合分析完以后，他就确定到底下一年的流行季是应该是预测是一个以什么为主的一个流行株，就判断，所以他就会 出这个毒株的一个成分给我们各个国家的生产厂家，包括一些毒株完了要他们去生产，所以年年都不一样，它都在变化的，但是都会含三种或者四种成分。我们现在国外有四种成分的，因为它老在变嘛，我们成分越多就不怕它变嘛，对，都能够保护住。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因为生这个疫苗企业还在研制四种成分的，就是乙型的那两种和甲型的那两种，希望都含。那么现在还在临床试验阶段，还进不来，我们在我们国内还没有。现在我们中国的流感疫苗呢，就是有这种三种成分的，就是甲型的有两种，乙型的有一种。 但是如果按照前面的介绍啊，大家如果能够每年去打流感疫苗，这个防护的能力也已经是足够了。 对，它会有一些积累的你的免疫力。 嗯， 你看今那个2018年吧，我们这个和2017年到2018年这个流行季，从我们这个流感的监测数据显示呢，我们老年人的流感今年并不多 啊、 比较多的就是这个2017年到年底的时候，儿童特别多，它是乙型引起的，而且儿童都是那个低年级的，像一二年级的这个儿童，他们那个在幼儿园时候不打疫苗，而我们北京的这个政府非常重视我们的流感防控工作，给我们北京市的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还有我们在校中小学生是实施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这个政策的，从07年到我们17年已经实施了有10年了。其实5岁以下的孩子也是非常需要打流感疫苗来预防流感的，而现在我们家长朋友对流感疫苗的认识还是不够的，那么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家长不要说孩子得就得吧，还是对他身体有很大危害的。 嗯，还是要给孩子加强啊这个流感疫苗的注射，千万不能是得就得吧。说到了这个流感的事情啊，其实关于流感患者的护理啊，也是特别要请庞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我就看到过不少的家长朋友啊，因为家里面是小朋友得了流感，所以家长朋友就这个护理没日没夜的护理，结果自己也病倒了，这种情况还是不少的呢。庞主任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的内容。 对，就是我身边的，你看经常是一个家有一个得流感了，就一家子全都很多人都会被传上。这其实最不应该的，就是我们应该一个是流感是很多人易感，我们在周围有流感病人的时候，一个是做好个人的防护非常重要。比如说在家里有这样的孩子以后，我们家长去护理他是应该去护理，尤其是你自己的孩子。那我们护理他的时候，不是去很盲目的不怕得流感，就是没有一点科学的知识去帮助他，就是那些护理他的一些日常起居。我们在做他给他护理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一个跟他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家长要戴口罩。 嗯， 你并不是说嫌弃他，嫌弃这个孩子，而是你可以自己不得，你可以更好的照顾他，使你或者家里人也都不要去盲目的跟他近距离的接触。再有一个就是接触他的那些分泌物以后，比如说咳嗽啊、喷嚏啊、打的这些喷嚏，可能有病人的时候周围的污染会有的，所以呢你不可能擦拭的很干净，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洗手，就接触密切接不要非常密切的接触它。如果实在不成的接触了以后要注意洗手。还有一个呢，就是接触完以后没洗手前千万不要抠眼睛揉鼻子、就是揉眼睛抠鼻子做这些动作，因为它一个是经过怎么传的，是近距离的飞沫传，还有一个经过黏膜怎么传的。 嗯， 所以就是一定要注意它是怎么传的，我做好防护就得了，不是很盲目的去预防，一定要知道怎么防。 说到这一点啊，其实流感患者的这个家庭消毒也是挺重要的。 是的，家庭消毒，因为你家里有流感病人了嘛，尤其是这个有这样的病人以后，他会有很多的症状，打喷嚏啊、咳嗽的这些，就会把这个病毒喷到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时候要注意加强消毒了，就把要在这个正规的商店去买一些消毒液，按照它的这个配比的剂量浓度配好以后，要进行擦拭。另外，对他的卫生间啊，要做彻底的，他上完了以后要做彻底的消毒。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环境的通风要比平常要注意，在 这个外界这个气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加强通风的次数，那么要通足够，就是要比如15分钟通，哎，就是把这个通风要增加一些。 2017年北京疾控的重点盘点呀，刚才我们因为说流感，所以呢这时间啊一下就拉长了，从2016年的这90月份一直说到了2018年的春节。我们盘点其实一方面啊是给大家补充一些疾控健康知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今后的这预防工作提醒啊。我们这个盘点呀，既然已经说到了春节了，而春节很快就要来临了，庞主任，今年春节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又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的提示，希望大家健康安全快乐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假期呢？ 现在因为还处在流感的高发期，一定要预防流感，这是最主要的啊，跟我们所有的居民朋友要提个醒，因为是流感的高发期。那么怎么预防流感？一个呢就是远离流感样症状的人，如果周围有流感样症状的人，你要戴口罩，要远离他。另外出门的时候兜里揣个这种纸巾，随手洗手，因为在外边的时候那种卫生设施不是特别方便，那么你就得带个纸巾随时要擦。那么在外的时候如果没洗手的时候，不要随便抠眼睛啊，这个揉鼻子啊，就做这些的接触黏膜的动作，呼吸道的这种卫生习惯也很重要。另外就注意洗手，这是预防流感的。另外春节这种大节日，暴饮暴食，作息不规律，这个是抵抗力特别容易下降的，所以我们尽量控制自己，要作息规律一些，不要暴饮暴食。另外到外面去吃啊，这个吃没事儿，一定要到正规的餐馆去吃。另外在家里做这种好吃的东西的时候，要做生熟分开。另外不要吃过期的，过夜了你还在吃，就是这些要注意这种饮食的卫生。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注意增减衣物，出去外出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北京天气还是比较冷的，而且比较干燥，那么这个时候温差也比较大，我们外出时候随时的要增减衣物，要注意不要着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旅游，外出旅游的时候，一个是国外旅游，一定我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居民朋友养成习惯，先看看当地有什么传染病啊，根据他的传染病的情况，我们应该做好哪些防护。比如这有黄热病的地区要做好蚊虫叮咬，包括登革热地区你要做带上这个避蚊剂啊，就是要做好这种蚊虫叮咬的防护。比如一些非洲地区现在还在闹霍乱呢，我们要注意霍乱卫生，饮水卫生啊，就这些，就是一定了解到特别当地正规的医疗机构的网站上去了解这种传染病的信息。 庞主任，刚才呀说到了去国外旅游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疫情啊，或者说提醒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一个是这马自加斯加的鼠疫还没有完全停下来，还有一些也门的那个霍乱疫情啊，就是也挺严重的，再有就是印尼的那个白喉疫情，所以到哪个地方一定要了解他当地的疫情的情况，做好针对这个传染病恶补一下，到底这是一个什么传染病啊，通过什么传播，我们应该做好哪些防护，要把这些的要了解，以免在当地被传上这个传染病。 春节的健康提示啊，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这旅游要注意，要合理膳食，要有规律的作息，还有饮食注意以外啊，还有哪些要提醒大家的呢？庞主任， 还有每年到这个过节，尤其这种大节的时候哈，这种犬咬伤的特别多。我们每次的这个门诊犬咬伤，我们都有监测数据，都是高的，比平常都高。这为什么？因为这个家里养的犬哈，这个它对生人，就是一到这时候家里来生人了，它就比较容易激惹。我们生人一旦被激惹了以后就被咬了，所以呢被这个狂犬咬伤了以后就容易得传染病，所以我们狂犬疫苗注射的时候，这个过节期间也特别多，所以还提醒要不要招惹一些陌生的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的是，我们的老人孩子不要去到人群密集的还有密闭的空间久留，那么不要尽量不要去这种地方，因为现在还是一个流感的高发的一个季节，这个一定要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些。但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一旦你有流感样症状啊，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得流感了，我们比如有发烧有咳嗽这些症状的时候，就不要串门了， 就在家待着嘛，就是一个是你容易把病传给其他人，我们特别不希望就是有这样症状的人互相串门，容易造成疾病的传播。另外到医院的时候要戴口罩。 今天呀，我们的节目呀是为大家盘点2017年的北京疾控的一些重点。不少朋友说了说，哎呀，这些传染病啊真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呀其实还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庞主任说在节目的最后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疾控中心啊不仅仅是预防传染病的，还要预防慢病。高血压、糖尿病的预防我们也是做的，还有一些健康教育，还有一些这个危险因素影响健康危险因素的一些监测，比如说我们的空气，室内空气质量 PM2.5 的对人体危害的监测和研究我们也在做。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就跟我们精明健康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的监测，所以我们疾控中心呢是我们首都北京精明健康的一个卫士，管方方面面的健康的问题，在18年更好的为我们居民朋友服好物，多给大家提供好的健康知识和好的行为的指南。 感谢庞星火主任细致的讲解，贴心的提醒。在这一期节目播出之前，我又收到了来自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最新的一些内容，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目前本市处于季节性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根据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监测结果显示，我市的流感病毒活动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仍然是乙型甲型 H1N1 和甲型 H3N3 流感病毒共同流行。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各型别流感病毒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异，不具备出现流感大流行的生物学基础，流感病毒的感染力、传播力和致病力没有发生改变。现在这一流行季流感患者的临床表现仍然符合季节性流感的基本特征。目前北京市流感活动强度上升的幅度已经呈现了减缓的态势。根据我市历年的流感监测数据分析，本流行季呢，北京的流感活动呈现流感典型的季节性和周期性的特征。流感活动的高峰出现在元旦前后，预计未来两周我市的流感活动强度将趋缓，而且随着学校、托幼园所放寒假和春节假期的到来，人群的聚集性减少，北京市的流感活动强度将会进一步降低。同时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特别提醒流感高危人群还是要做好防控工作。在这里呢，我们也再一次的把流感高危人群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流感高危人群是指患流感以后常常可以使原有的疾病加重，发生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风险较高的人群，主要包括以下的四种人群。第一，孕妇。第二，五岁以下儿童。而这其中的两岁以下更容易发生严重的并发症。第三类人群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四是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患者。这些人群啊，尤其要在流感高发时期，除了接种流感疫苗以外，特别做好防控工作。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继续要播出《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这一内容。我是刘莎，今天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